反正听我们说的话，如果您不信呢，也不妨回去试一试， 试试。 反正这真的是特别香浓的这样的一个奶的味道，挺吸引人的这味道。今天呢是499，给大家十盒，那每盒里边呢有10条啊，一条呢就是8克， 是的， 那么10大盒就是150条，那么应该说也就是150杯浓浓的骆驼奶， 对 啊。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只需要499元和一条一杯，也就是3块来钱。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5折，每天9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9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云。 哎，又到了年底之前啊，非常火爆的一次购物的这么一个节日了啊。双十二的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具有性价比的商品，您只要是在双十二的这个特别节目期间，只要是拨打我们的电话，一定是有优惠的。同时呢，不用您有那么多什么优惠券，还得做这做那什么的，我们直接捡钱就可以了。 是的啊，我们是给您推出了很多的美食美味啊，山珍海味、大米粮油啊，都有。但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 的这个节目 考虑到这个大家呢，可能过年送礼呀、或者说这个过年过节串门啊，给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准备点小礼物，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也是之前我们卖过的一个产品啊， 对， 特别适合女性的这么一个产品，叫做和田白玉的串珠项链。和田白玉的串珠项链呢，是有这么一个组合，是和田白玉的项链一条，还有玉髓的3件套的这么一套。其实说起这个和田白玉呀、还是比较的受人们认可的。因为你想啊，就是从中国古代就有佩戴玉的这么一个习惯嘛。以前说叫做，玉石之美者，同时呢叫做黄金有价玉无价，千金易得美玉难求。所以说，就是从以前的这个文化历史来说呢，也决定了玉啊，它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 没错。 另外呢，您像其实形容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叫玉一样，你要温润啊， 如玉 啊，要温润如玉。同时呢，玉石呢一般都是没有什么棱角的，你要处事呢要学会藏拙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太锋芒毕露。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中国人的性格包含在其中，也显示了我们的宽厚和博大。 是的， 就跟玉石一样。它不是那么显山露水，但是你长时间的去与它相处，长时间的去观看它，自然能体会到白玉和田玉当中的美感。 对，君子谦谦如玉啊，玉一直是和美德相挂钩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直有着美好的寓意。 但是呢，买玉一定要买到真的玉。什么叫真的玉呢？首先我们要看玉质，看通透度，看油润度，看洁白度。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和田白玉，它在这3项上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请小云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首先通透度高。咱们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说如果您去看一个玉的话，得放光底下照一照，是吧？这放光底下，比如说打个手电，都到底照什么呢？就是看它的通透度。看看这个在光线之下有没有这个裂痕啊、斑点啊、杂质啊， 啊，那今天咱们这个项链可以告诉您的是都没有， 嗯， 没有裂痕，没有斑点，没有杂质，只通透度很高。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油润度， 是的，这是 油润度是和田玉的一大特点， 玉摸上去很润， 嗯 啊，温润的感觉。您想想，哎，它是一块石头，对吧？ 嗯、 玉的美好之处、神奇处在哪儿呢？它本身呢是一块石头， 嗯、 但它摸上去以后不是那种粗糙冰冷的感觉、 嗯、 啊，您摸上去首先是一种细腻温润的感受，然后把玉呢放在脸上或者手心里呢，是触体升温啊，非常的感觉很微妙啊。 嗯，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和田白玉的项链，这个白也有说头。 没错，好的和田玉啊，那是非常舒服的那种乳白色啊， 嗯、 是温润的、舒服的，稍带点乳黄色的洁白啊，有点羊脂的颜色、 嗯。哎，这就是正经的好的和田玉。 嗯，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和田玉的串珠项链，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每一颗的这个串珠的大小，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啊 嗯。没错啊。咱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七珠八宝九米少、 嗯嗯、九米少就是九毫米的这个串珠就比较少了。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串珠的直径是多少呢？ 嗯，咱们的市场上常见的都是七毫米左右， 嗯 啊，八毫米左右， 嗯， 但今天我们给您采用的全部是和田白玉九毫米左右的大珠啊、 嗯， 是难得一见的大粒珠子的精品， 嗯。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田白玉的串珠项链，它在质量上和它的品质上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我们每一串的这个和田玉的串珠项链，它是有专业的检验机构去进行的一个检验证明，它是我们国家非常权威的检验机构给大家出具的一张检验证书，证明它是正经的和田玉，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有保障的。 嗯，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有惊喜的，对吧？ 是的啊，和田白玉的串珠项链啊，主品刚才跟您说过了，主品有赠品哈、 嗯嗯、 和田白玉的项链一条，这是主品，赠品的给您预随了三件套组、 嗯、 啊，一套。 以往呢，在北广售价是799元，但是收藏品打折就在今天，我们一套的价格是 703啊。 如果您订两套的话是 679。 嗯，但是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一人只能订购两套，最多就是两套。所以说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如果想把这个美好的白玉项链送给自己的家人，或者说就想自己佩戴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是的，400-015-5151，400-015-5151。 嗯，你没觉得吗？其实这个和田白玉送人的这个寓意还是挺好的。 是的，而且是我们今天给您设计的是什么呢？就是珠串的项链哈、 嗯， 这个是寓意就是圆圆满满。 嗯， 啊、同时的玉啊，讲究的就是珠圆玉润嘛。 嗯。 吧，今天这不仅是珠圆，而且玉也润啊。 嗯、 孔正啊，意欲呢，做人处事要圆，立心要正。 对，立心要正，我们要保证它的这个品质，能够让您拿得出去送礼不失去面子，或者说呢，自己佩戴的时候也能彰显我们作为女性的一个美好啊，它是一个比较温润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同时呢，今天我们这个和田玉项链呢，您自己佩戴也行，送人也行，收藏也行，其实它对于美的感觉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和田玉的项链啊，首先从玉质上是保证是正经的和田玉，它是有检验检测证书的。另外，无论是您是多大岁数，戴这种大颗的珠子， 嗯， 特别合适。 没错，今天给您的这个和田白玉串珠项链啊，采用的可以给您保证是全是和田白玉的九毫米左右的大珠。 嗯、 啊， 而且它的长度呢还是挺长的。为什么考虑到这个长度要做的长一些呢？ 嗯、 首先啊，就是要保证大家呢买到每一颗珠子的这个价格要低一些。 嗯， 另外还考虑到有一些中老年的女性呢，她可能戴着太短的，就是那种直接箍到脖子上那种项链的。 哎， 不好看，不符合咱们这个年龄、 嗯、 啊， 是的， 是吧？尤其上了年纪了，咱们戴的稍微长一点。 嗯， 另外，做的稍微长一点，这也不怕您生气。可能有一些女性呢，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体态呢比较的丰盈。无论是您是高矮胖瘦，这个项链其实都能戴，因为它长度是够的。所以说呢，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和田白玉的串珠项链是特别特别适合在双十二下手的。首先，质量上有保障了，正经的和田白玉， 对， 这是有检验证书的啊。其次，它的这个大小上，包括它的长度上啊，包括它的洁净度上啊，是不是够白呀、啊？这一点